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。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。 却走向缠绵，宁静前夜，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，海的对面，你我两个世界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《老人与海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。下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陈奕迅演唱的《路一直都在》和王阿敏的老歌《历史的天空》。 穿过人潮汹涌，灯火阑珊，没有想过回头。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走完？Oh, 我的

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，两小时好歌，超强放送，千金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一点到两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与你主打你的经典情怀，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这是一首邰正宵演唱的《一千零一夜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雨云。下面我们来听莫文蔚演唱的《盛夏的果实》。莫文蔚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思考。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时间累积这盛夏的。离开你。

离开的，让自己形容，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，像注目的满了石头徘徊惶恐。